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叶文耀报道新闻。教宗方济各由梵蒂冈出发前往希腊前，同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短暂会面。教宗话，出访前遇到桑德斯夫妇同另外两个人，他出于善意同对方打招呼，纯粹是礼貌的表现，无意干预美国大选，不应该同政治拉上关系。而桑德斯就话，好荣幸能够同教宗见面，虽然忙紧为星期二举行的纽约州初选拉票，但获得梵蒂冈邀请出席讨论社会议题的研讨会，他出于对教宗的敬重，所以抽时间前往。民主党纽约州总统初选将会在星期二举行，桑德斯较早前表明，今次到访梵蒂冈不是要争取天主教徒的选票。面临弹劾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再次否认贪污指控，罗塞夫发放片段重申没有贪污，亦都从来没有妨碍有关调查。他认为今次的指控是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司法诈骗。而面对下台压力，罗塞夫取消公开活动，留在官邸和多个议员闭门会面，游说议员否决对他展开弹劾程序的议案。众议院预料在当地星期日表决，议案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大比数支持才会呈交参议院。早前有报章揭发罗塞夫在2014年争取连任的时候收受一间能源公司近300万美元的捐款，但罗塞夫一直没有申报。回来本港，警方在旺角捣破一个非法赌档，拘捕七人，检获万几蚊赌款。被捕三男四女，年龄介乎30到52岁，包括一个52岁赌档女负责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行动中检获大约10000元赌款、两部钓鱼机、大约20张积分卡同一部积分卡储值器。警方根据线报，凌晨12点几突击搜查旺角乃路臣街一个单位，揭发一个怀疑非法游戏机赌档场所。位于北角的长者屋骏悦推出4个月以来，只是成功租出60几个单位。房协话无意再调低租住权费。骏悦被视为富贵长者屋，租住权费由几百万到过千万不等，自去年12月招租以来，只有大约10%的单位租出，还有超过500伙空置。房协分析话，市场需要更多时间接受这一类长者屋，又话无意再调低租住权费，话受到地契限制，不能够将单位改作公开发售。睇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依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早晨啊， 早晨师傅，早晨美仪， 早晨两位。 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话咧就留意呢个未来七个礼拜啊，而家就六个礼拜啊。咁啊讲咗一个秘密俾大家听咧，就系会开呢个水库。咁啊开呢个水库之后咧，个水一多咧就冲咧呢一个个火库。咁啊火就爆炸噶啦。 准到不得了，师傅。 哇！落大雨落到即系。 系。你知唔知个节目一出街播出街就黄色暴雨啦？ 系啦。 仲要行雷闪电，哇！个雷就成劈到咧发电厂嗰啲机件都故障啦，爆炸。 咁我唔知。啲听众有冇线低咧？我哋身边都两 系，我哋身边有两位同事咧，都喺啱啱开水库嗰日就 系 一个线亲，一个跌倒。 不过大家要留意咧，就譬如印度咧个寺庙爆炸嗰啲咧，大家要知道印度一路落嚟咧，同埋中东一样都系叫火库。火库通常嚟讲咧，嗰啲水多一冲之外咧，亦系开火库咧，就系每一年咧，就大概系我哋已经开过一次，就系嗰个西历二月份嘅时候，壬月嘅时候已经开过一次嘅，所以嗰段时间都好多。爆炸噶啦，咁咧就而家水一库一劲咧，一开水库咧，又冲嗰啲火咧，又嚟嘅，咁所以咧你要记住，水火咧要忌制，忌制。 点忌制？ 你记唔记得写个忌点写啊？忌制， 好似月字嗰个 忌呢个忌。 哦，忌言嘅忌。 水火忌制咧，就系汽车可以唔发生意外嘅秘密嚟嘅，所以咧。你要揸部车咧，喺而家呢个咁多水嘅情况之下咧，要有水火忌制，即系话又要有火又要有水，呢个就系汽车嘅特色。依家我同大家讲多啲。咁今日咧，我哋先讲一样嘢咧，就本来我哋部车已经开到咧去厨房或者厕所噶啦。咁但系阿美仪发生咩事？ 闸截停啊！嗰啲嘅听众同我讲：喂，师傅唔好字唔好字，停一停先。 个原因就因为大门咧嘅出边同埋里边咧，就竟然原来仲有好多咧。是他们的问题未曾解答而且他们都想知道的。所以今天呢我一听完他们的反应之后第一时间就即刻在想一想哎呀是的原来只是大门内外的大吉祥呢都起码我现在都有一张 图纸写了。好多东西要补充。 大门内外大吉祥。 大吉祥。 所以今天我们杀埋在大门内外大吉祥那里呢先继续进军入去其他的位置。好不好首先第一样东西呢就是要考两位的就是呢我哋住一间屋嘅时间，其实每年咧最怕一样嘢就系我哋屋企附近系有啲地方动土啦。 系啊，好嘈噶。 唔系，首先唔嘈，又尘大啦，跟住污糟邋遢啦，交通又乱啦，个景观又唔好啦，冇晒咁样。 系啦，咁啊，通常嚟讲咧，譬如话大厦嘅装修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直接系影响我哋嘅皮肤嘅。 哦，即系话大厦全等维修嗰啲系嘛，即系包住晒嗰啲， 冇错，影响我哋皮肤 嘅问题啊。 同埋咧就马上咧就同个喉咙挂钩， 系啦， 即系咳啊。 咁当然我哋同玄学嘅角度讲咧，就系话一间屋嘅即系外貌咧，当佢脱落嘅时间，即系譬如话开始甩皮甩骨， 即系外墙剥落啦。 脱落嘅时间咧，就系代表会有老人家要走。 哎呀， 咁所以如果你嘅屋咧开始咧嗰啲出边咧系开始嗰啲墙咧开始甩皮甩骨啊，或者咧系开始系即系我哋叫做好旧啊嗰啲咁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好尴尬，点解咧？即系你旧就要去装修咧，但系装修咧亦系代表动土，所以其实无论你动土与其实佢本身已经发生咗问题咧，都系代表住唔好噶。咁亦系代表住每七年咧就一次装修，通常系每七年，一个七字数咧就系代表一次嘅轮回啊、转弯啊咁样嘅。咁其实咧，我就今日因为个大门内大吉祥嗰度咧，我都列咗一扎咧叫不。咩叫不呢？即系唔做得嘅 ，no， 唔可以嘅。 我第一个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话咧，就系不动土啦。 不动土。 咁通常如果我哋讲紧不动土，即系话附近如果有地方动土咧， 唔使搬啊。 无论点都好咧，有钱佬就好易搞掂嘅。 系啦，搬到你间屋住咯。 系咯，大把拣。 啊，有钱佬 或者住酒店啦。 有钱佬啊，住酒店。咁通常咧就会 book 间酒店半年。 系咯， 咁通常譬如话你买间新屋，咁如果你装修，咁你又旧屋又买咗俾人咁咧，有好多人咧就会住酒店半年。 系咯， 咁即系我又唔系有钱，不过我都试过即系有咁嘅 case 住过，所以有一个 case 好得意咧，我就曾经好多年前啦，系曾经将全香港嘅酒店行匀啊，系点样咧？逐间问咧，系我想租半年，有咩正嘢，有咩 package 嗰啲咁样 package 咯， 咁啊，卒之我都有幸咧，就住咗去金钟嗰。间酒店， 咁仲有几间？ 嗰间就 con 乜嗰间咧？咁我都好怀念喺嗰度咧。 仔噶嘛，个冲凉房。 我都喺嗰度住咗半年咧， 即系讲好多年前啦，成廿几年前，咁都喺嗰度住，即系啱啱去开咗冇几耐，我哋住过。咁因为当时佢即系都有啲 package 俾我咁样，我卒之拣咗佢。 个优惠唔错， 咁几好噶。嗰阵时即系我觉得住酒店都几好噶，即系每日翻工嘅时间咧，我都唔使揸车，我直程坐地铁添喺嗰度。咁而且喺嗰个位置咧，又落去啲餐厅食嘢啊，咁自助餐好舒服。 去 shopping。 咁呢个咧就系讲紧不动土啊。咁如果嗰个位置动土咧，咁喺风水上。到底点样搞呢？咁通常呢，我哋都会喺向动土个位置嗰度呢，係会排六个香港嘅十蚊银铜钱嘅。咁逢身土嘅喐动呢，我哋都用金嚟蚀嘅。咁呢样嘢美儀都识㗎啦。譬如横梁啦，横梁属土啦，咁横梁下面要用铜片或者用六个十蚊银啦。咁或者挂个金钟顶住啦。咁如果你个窗对住出面嗰度嗰个方位係动土呢，咁你睇呢个方位啦。如果嗰位係今年嘅二克五王位，即系咁咧就大镬啦，咁就话动土啦。咁如果嗰位系太岁位咧，就叫做太岁头上动土。咁太岁位，譬如好似今年咁咧，新人就系太岁位啦，新就系喺呢一个嘅西边啊，人就东边啊咁啦。即系呢两个位，如果你攞个罗盘食正嗰个位置，原来喺正个人位或者个新位咧，都系代表住咧喺个西方同西北方嗰个位置交界嗰度咧，系会有呢一个动土事件咧，都系代表住嗰个叫太岁动土啦， 咁会点噶？ 咁咧就太岁头上动土咧，即系有人去喐你， 系 有人喐你，有人去烦你， 即系地位不保可能。 太岁头上动土嘅意思，即系话喺个皇帝头上面喐你， 你咪烦啦 啊！咁所以通常嚟讲咧，我哋咧就联头理气啦。咁啊，联头就系话嗰个地方喐。动土嗰边叫联头，即系形象上，你就计条数，计条数就睇到个位，嗰个位如果今年系衰嘅，咁嗰件事系更衰。如果喺正个好位度动土，通常咧就可以勉强过关嘅，即系勉强冇事嘅。咁呢个就系第一样叫不动土啊。咁啊，动咗土就系用呢个六个铜银嚟花。咁咧，大家就以前你哋都知道咧，三叉八卦嗰啲啦，或者八个镜啦，个镜咧缩 入去。我都见过啊。 系个缩个镬嘅意思，其实系个镜。即系等于佢缩入去咁嘅意思， 凹入去嘅， 凹咗入去，即系意思收咗入去。通常喺风水上面有收有震， 系 咯，震就系你同佢震住佢，即系同佢斗 对抗。 嗱，收咧就将佢缩到细，所以有收有震， 系 有胜，胜嘅意思要打赢佢。咁通常我哋喺风水界咧就唔主张打交嘅， 系 即系唔主张打交，即系话唔中意把啲三叉八卦大家互斗，因为你斗啊永远冇结果啊嘛。通常嚟讲咧都系即系化干戈为玉帛，通常都系以化或者以收为大前提。咁以大门嚟讲咧，通常最成日遇到嘅第一个动不动土咧，第二样嘢你要记住呢、這个咧就系好多人都犯，不过有钱都会最易犯。 乜嘢？ 叫做不掘洞。 不掘洞 嗱，好多人咪好兴咧，话哇，我呢度附近都冇乜人留意咧， 系啊，喺山边咧，喺个山洞开个窿啊， 掘个窿啊， 当喺屋企咁样伸入去啊。 咁而家咧，香港而家好啲就因为有咗唐氏事件，咁咧就好啲。咁但系咧，就喺内地咧，而家咧就好得人惊。我最近喺咗内地有个楼盘咧，直情后边成个山喺度滚，我以为发生咩事，原来佢隔篱个单位装修啫。咁你装修关咩事咧？关系到佢成个山都关埋佢事， 挖鬼咗个窿啊！ 佢直成喺沟里面挖个窿咧，去咗个山里边。 金浪啊！ 嘿，喺内地有呢啲，香港都有啊！哇，你爆咗内幕啊！ 系啊，有啲人眼望两层楼，其实六层啊，落下边四层都有， 系好得人惊。咁咧就其实我哋而家讲不掘洞嘅意思系咩呢、就系特别喺屋企嘅西北同西南方系最敏感嘅两位啦、西北方系代表男主人，西南方系代表女主人、通常呢两个方位，呢、這个屋企嘅出边呢两个方位如果在地下掘个窿咧，通常都是代表住屋企嘅男主或者女主人咧，系会有呢一个死亡之劫。 哇！千祈唔好贪心啊，所以 如果应嗰年个二黑五王喺个位咧，仲危险嘅。 哇！ 咁所以通常嚟讲，好似今年咁咧，嗰个西北方咧系三碧是非星咧， 系 重大 喺嗰个位嗰度。如果掘窿咧，就代表住有个是非，而且咧系关系到死亡。咁咧，如果你系喺个西南方，今年系白白冇事啦， 系 咁掘个窿就唔会话好大镬。但系如果再下年去到七咧，咁就变咗会受伤噶啦。咁所以通常嚟讲咧，我哋即系喺玄学嘅文化里边咧，系、 不掘洞嘅意思就系话唔掘窿嘅，仲有一样嘢系因为嗰啲狗咧系有个天生嘅能力，就系话如果个主人走嘅时候咧，之前佢会挖定个窿。 哦，系啊， 你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有听过 啊，咁即系话佢会不断好奇怪去挖窿嘅， 系即系一个唔好嘅预兆啦。 其实挖窿呢个喺中国传统都唔中意，即系唔中意掘窿。 千祈唔好咁做。 咁你谂下咩事会掘窿啊？ 有啲宝藏咯， 唔系 系咪啊？即系有啲人走咁咪先掘窿。 一个系乐观，一个系悲观。乐观嗰个就话下面有宝藏，悲观嗰个咧就话唔知乜嘢吓。咁当然而家你话香港啊，我哋有冇啲地方嗰啲地底仲埋藏咗日治时代嗰啲宝藏同黄金咧？ 嗯，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你听我讲，觉得好 ridiculous 啦吓，但系七十年 唔系冇可能嘅，应该 系啊， 直成有添。 张宝仔嘛，就 系 都讲。 你唔知我研究咗几十年咩？ 哇，咁有钱啊？ 唔系啊， 喺边度？ 我住喺边度啫？搵我分分钟喺嗰度个地底有嘢啊嘛。所以而家讲紧香港系咪有宝藏咧？系啊，唔系不掘洞呢个系代表一定系。啱啊！一间大家翻嚟同大家讲下咩叫不下音。 默默耕耘，倾情演绎，万众期待已久嘅龙冠天经典专场，先演孙子无双，后演同着菩提。邓美玲、陈敏鸿有戏有情，首首好歌，不容错过。龙冠天经典专场门票即日有售啦！快啲嚟新光戏院 CityLine 同通理琴行扑飞啦！ 乳房嘅健康好重要，妇女嘅头号癌症乳癌有啲乜嘢应该注意呢？患上乳癌系咪一定要切除乳房呢？逢星期日下午4:30到5:00健康好医时节目时段内，一连四集的乳癌解构，由陈亮祖医生、傅慧林医生联同埋乳癌康复者同大家一起了解乳癌。乳癌解构的健康教育资料是由罗氏大药厂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包。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好正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王浩儀， 我杨小芳细细个就因为意外冇咗双臂，冇手咪用脚咯，我一样做到艺术创作，有同冇生活一样咁精彩。人生一定会有挫折，有困难，可能系学业、工作、感情、经济，又或者健康，冇困难系解决唔到嘅。搵屋企人同朋友倾下，或者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办法总比困难多。爱惜自己，爱惜家人。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记。 上一个环节咧，师傅啱讲到掘宝藏啦，但系咁临到咧，啱啱咧就卖广告嘅时候咧，阿师傅就话咩叫不下音，话宝藏向宝藏向下掘噶嘛， 系啦， 不下音，师傅点解？ 字面系解释 不下音咧，就 系 恐怖啊！老咧就系一入间屋嘅时间咧，通常嚟讲就最罩忌咧，嗰间屋咧系跟住向下行， 哦，即系行到 basement 啊， 系。 唔系一定 basement 嚟噶，你譬如18楼行入去，佢行转入内17楼都叫。 或者啲 house 咧，啲人一上去第一层就唔系向上嘅，譬如厅喺第一层啦，个厨房喺下边嗰层，睡房啊再落一层，有啲屋系咁样噶嘛。 系咁啊，呢样嘢咧，我哋都系认为咧唔好嘅，因为讲紧个气场咧，入去嘅时间咧系一定向上咧，主阳性长好。咁如果你一入去嘅时候咧，一向下聚嘅时间咧，就变咗个气场系向下，咁啊叫下落阴。因为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代表住不祥啦，即系代表住死亡啊，或者好啲阴嘅事、灵界骚扰啊，嗰啲古灵精怪啦，或者系个人好孤寡啊嗰啲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咁嘅，香港咧而家经常犯呢种咁嘅毛病，就系譬如你住咗 A 单位， 系 好啦，咁啊几好啊风水啊发咗啦，发之后咧咁啊隔篱 B 单位咧放盘，咁你放盘你有钱都自然咧就话，哎我闩埋个 B 单位咧。咁我中间就打通啦，咁好，请问两位喺呢种咁嘅情况嘅屋啊，而家香港好多人都有噶，呢种嘅情况喺风水嘅角度啊，到底系吉祥系好定唔好咧？ 嗱，我有意见， 系 回想翻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嘅同学的确系咁样嘅，因为咧每一次咧。新年嘅时候，我哋啲同学仔咧好中意见到呢位同学嘅爹哋妈咪，因为佢都会派利是，而嗰封利是咧，当年啊，系500蚊嘅， 哇， 系咪好犀利先？只要嗌声佢 uncle 或者 uncle 整有啦， 而家都冇必有啊吓。咁跟住咧， 屋企系几有钱吓。 重点咧，佢哋 系啦。咁之后咧，去到我哋中学嘅时间咯，就知道咗佢咧系咁嘅情况啦。打通咗隔篱嗰个单位，我哋就哇好开心啊，可以去到屋企度开 party 啦，即系3000几4000尺噶啦，你屋企已经。咁跟住冇几耐，去到 form three 度啦，就开始听到佢屋企有一啲嘅问题发生啦。家道中落啦，甚至无系面对。破产嗰时我第一次听咩叫破产， 就系一间咁嘅屋嘅， 系啊。 阿美仪，你有冇听过朋友系有啲咁嘅？ 我就冇，但我讲我讲个嗰样嘢俾你听。我妈咪咧就喺将军澳住嘅，咁佢嗰个就大少少单位，隔篱个细单位。我就成日想候埋隔篱个细单位咧，就买嚟想打通嘅。咁但系可能咧个天唔知一直都冇咁机会。 有运啊你！ 我想买嗰阵时唔够钱，到我够钱嗰阵时佢就好贵啦。 但系你啱啱又学咗嘢咧，听我讲咗咧，就系话唔好嘅。 唔好啊！而家佢 系唔好啊！系点解唔好要解俾你听？ 系啊？点解？ 第一样嘢，因为咧我哋一入屋嘅时间，譬如佢本身 A 座咁咧，佢本身有晒厨房、厕所咧，佢本身咧我哋用风水咧就将佢分做九格。 系。 咁你一飞啲飞升嘅时候咧，就知道。嗰九格里面咧，譬如话边个系吉星，我哋住边度，边个好星，就唔住嗰度啦，咁啊补咗靓局啦。好啦，发咗，发咗之后，你以为隔离嘅时间咧，咁咧原则上咧就系你打通咗嘅时候咧，嗰个九宫格咧就由一个单位咧就要顺延到两个单位变成一个九宫， 擘开咗， 擘开咗，一擘开咗嘅时候，嗰啲星嘅飞步法咧系唔同咗嘅，咁就造成咗咧。就系可能你会去咗隔篱嗰度买间睡房度瞓咧，以前系你嗰间你嗰个九宫飞星嘅时候系个厨房嗰隔篱嘅，可能或者系厕所隔篱，但系而家变咗个睡房咧，咁变咗个飞星嗰个组织咧唔同咗嘅时候，即系变咗咧，你可能系会瞓咗去一间唔好嘅房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大家咧，如果你行出呢间楼嘅大厦度一抬一望，你就明啦。譬如话你系九楼打通咗。八楼嘅厕所、十楼嘅厕所嗰个位咧，喺中间系你嗰等打通咗之后，你因为大咗，你冇将佢变成厕所，你将个厕所咧系封咗之后咧，变成咗个书房，或者瞓做咗你个仔嘅睡房，咁变咗其实你个仔就瞓咗喺上边嗰个马桶同下边个马桶嘅中 间，咁咪唔好咯？ 你明唔明啊？ 明白。 咁嘅时间就唔好啦，或者你都系盖翻厕所，不过即系唔系将个厨房个位又有咁嘅情况啦，留晒厨房下边。情况中间，你因为已经有个大厨房啦嘛，咁你将呢度嘅厨房咧，我嚟做咗你个女个 睡房， 咁于是咪又有事咯。咁所以无论点到咧，其实如果当日以江美仪呢个 case， 你明翻我啦，我入买咗 A 座，我又买咗 B 座。咁我打通，咁喺咁嘅情况点咧？其实要重新排过晒啲飞星喺风水上咧，多数都唔好噶，好得意。你点改都唔好噶。出之去到要点样最好咧？就 系 喺个正门大门嗰度咧，当两间屋办反而得。 即系咁啊，即系两个单位。 系反而得。 咁我想问啦，嗱，你而家咧讲嘅就系住下打通啫。如果我买间屋本身已经打通咗咧？ 咁都唔得噶， 都唔好， 即系要医生医咯。因为 都改咗个图纸啦，已经 医生医就变咗，我哋要睇楼上楼下呢位另外飞个。 点解我咁问啊？而家新楼盘啊，全部特色单位就系咁样噶嘛。 将嗰啲 A B 单位打通大啲，又卖俾你，又贵啲噶嘛。 咁但系如果佢本身已经系设计好晒嘅咧，咁又另计。唔系话你住开好，然后你 extend 咁呢个就系问题。 哦、 如果你本身已经打通好晒啦，咁搞又好唔好就直接系独立风水睇啦。咁、其实最好嘅做法系点样咧？唔系买隔篱，系买楼上。 哦， 楼上楼下就可以， 解楼买楼上最好嘅。其次就唔就买楼下，但系就转喺楼下个大门入嚟。 哦，即系譬如我家住十楼，我买埋十一楼，就唔可以十一楼入屋，就喺十楼入屋。 嗱，搞清楚啊！嗱、你住十楼，而家买十一楼同一单位。嗱、由于佢九宫飞星嘅风水咧，嗰一格嘢你系发咗嗰格咧，系系顺延到上一层，系咪一样 系 咪？ 系 冇事咯。 即系 double 咗。 咁即系话你 double 咗啫嘛。咁你住再买三搭都得，但你记住个陷阱喺边度咧？就系、是、你十楼，你买埋十一楼嘅时间咧，你入屋嘅时间入喺十楼咧，你上十一楼向上行。 系， 好啦，如果你有咗十楼已经发咗啦，你买九楼咧，系啦，而你系十楼入屋，而 落 九楼咧 就唔好啦， 就变咗不下音嗰个嘅局啦。 唔好不下音，就总之如果我系十楼，我而家发咗买九楼啦， 向上， 唔好搞啦，唔紧要，你搬落九楼住， 九楼 就上翻十 喺九楼入屋，系、啦，攞九楼做客厅， 做客厅就十楼做睡房， 十楼做睡房，系啦，咁就得。 所以用嘅密码 呢种巧妙咧，而家香港一般人发咗迹咧就会咁。另一种就系做法咧，李晨先所讲啦，喺附近或者隔篱买个独立一间屋咧，就直成系再拖一挞过去，听你明啊？都系一个办法。但系就如果你本身系黐住隔篱咧，你要打通咧，呢、个都系一个好严重。 即系早就唔好啦， 一般都系我过历史里面睇噶啦，冇一个好过。真系冇一个好过。咁变咗你重新喐过晒啲嘢咧，其实不如就将两个单位卖咗佢咧，重新买个另外一个大啲嘅单位， 仲好过 一次过仲好。因为嗰啲厨房、厕所嗰啲位咧，你作其他嘅用途咧。是一定是受楼上楼下嗰啲位置嚟 影响 嘅，所以呢个咧就叫做系 唔好打通， 不左右通，只上下通， 系 个口诀叫不左右通，只上下通， 不左右通， 只上下通，系啦。呢、這个好紧要。好啦，咁啊，当然你而家讲到话，即系大门内外咧，我都略提过啦。即系而家有啲铁闸啊，咁咧，我都闹啦。即系唔可以开半格嘅，即系个门唔可以开半格铁闸嘅。咁就 方便啦，其实 系啊。咁其实 侧身咁 嗱，阿林记你都搬屋啦，譬如你搬入咁新屋度啦，有一个陷阱啦。 系 咩啊？ 譬如讲唔系新屋，系以前有人住过。 系 通常有一样嘢，你哋通常都冇留意到。 乜嘢？ 就系、如果以风水嚟讲咧，系一定要将个大门换嗰度新。 吓， 冇人咁做。 成个大门换个新啊？ 冇人咁做。 锁我又换。 佢最多系点咧？最多系换个锁或者喷过佢 嘅。 其实如果以古代嚟讲咧，嗰道门 系 成道门要换。 吓，点解嘅？ 个原因就系话你要吸嗰个新嘅地气，同埋攞新嘅。嘅运咧，一般嚟讲嗰个口系最紧要嘅。有两个口，一个口咧就系大门嘅口，一个口就系冷气机嘅口。所以通常冷气机咧，一般嚟讲咧都要换个新嘅。咁而家有啲人咧就直情唔换啦，直情嗰个格都唔使添啊，就照入去照揿翻上 一手。 冷气啊，咁呢个就固然系污秽啦。咁咧亦系咧系不合卫生啦。但以风水上面嚟讲咧，我哋都会鼓励，如果你能够可以嘅说话咧，我哋都会即系执正风水嚟讲。会要求你嗰个大门咧系拆咗去换个新嘅，咁呢个咧就代表新嘅屋运。咁以前古代咧，如果独立屋咧就重大件事，就我都经手成日做呢啲嘢，就要喺间屋嘅中间个中心嗰度系挖个窿，然后喺个屋顶嗰度咧系穿个窿咧，系喺中午十二点嘅时候咧，等个太阳喺嗰个屋嘅屋顶上。射一条直线落嚟，系射正个屋嘅中心个位置。咁而系嗰个位置嗰度咧，就摆一个大嗰啲化宝炉咧。喺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化宝。咁我哋如果识法事，直情系嗰度要做法事、就系审啲呢一个嘅芥兰纸落去，芥兰嘅纸 芥兰纸 叫芥纸，甚至系摆啲符啊或者咩啊，烧到咧。嗰、那个屋嗰个中心个地方系红辣辣嘅，咁但系呢个咧只系应用喺 house， 就唔系 apartment， 即系你哋啲楼唔得。但系基本上咧，我哋咧对屋个中心咧，即系个大厅个中心咧，都重视嘅。因为古代点解咁重视个屋中心咧、因为屋个中心咧系唔可以摆张即系四方台或者圆台度嘅，因为嗰个位置如果摆嘅时候咧，系代表住咧系有灵界嘅，咁、所以个屋嘅中心咧系一定要烧到热红，唔可以阴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大门内外大吉祥里边咧，其中一个咧，我哋一阵间再讲多啲嘅一个重要点、